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29课，重点语句是 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在近处看好大啊。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正在小英的老家静冈旅游。今天她和小英的堂兄健太来到了一处拍摄富士山的绝佳地点。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峰，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 是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29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在近处看好大啊。 富士山だ。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あれ？雲の形が帽子みたいです。 あの雲が見えると雨が降るんだよ。 我来讲解一下。安娜说 富士山だ。 是富士山。 富士山。 是富士山。 富士山。富士山的山和接在名字后面的山是一样的吗？ 发音是一样的，但意思不一样。山脉的山用日语说是 山， 但接在山的名字后面的时候，有时候发音会变成 山。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在近处看好大啊，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在这个句子里，主语的富士山富士山被省略了。 近く 是近处。 で 是助词，表示场所。 見る 是 見ます 看的词书形。 と 是表示条件的助词，表示在某种情况发生时，作为其结果会发生另一种情况，是一种表示因果关系的说法。 近くで見ると， 意思是在近处看的话，请大家注意，と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形或奈形。 助词と接在动词后面，表示条件。原来是这样的呀。 是啊。 大きい 是大，小是 小さい。ね、 是接在句尾的助词，表示征求对方的同意。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在近处看好大啊这句话的日语发音。 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安娜好像发现了什么。 あれ？雲の形が帽子みたいです。 诶，云的形状像帽子似的。 あれ 是察觉到什么时说的感叹词。 雲 是云。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形 是形状。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雲の形云的形状是主语。 对。 帽子 是帽子。 みたい 是好像。 帽子形状的云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笼罩在山峰上的斗笠状的云叫山帽云，日语叫做 傘雲。 据说是要下雨的前兆。健太对安娜说 あの雲が見えると雨が降るんだよ。 看到那种云就是要下雨了哦。 あの 是指示代词，意思是那个，指远处的东西。雲是云，啊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見える 是 見えます 看见的词书形，と是表示条件的助词。 就是刚才出现的表示条件的と。見ます和見え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見ます 是自己主动去看的意思。 見えます 是映入眼帘的意思。 那能看见富士山用日语说就是富士山が見えます，对吗？ 完全正确。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 雨 是雨，啊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降るんだよ， 意思是要下喽。它是由下 降ります 的词书形 降る 加上 んだ 构成的。んだ是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或理由进行说明的说法。 んだ， 对，我们在第27课学过表示说明的 んです。 んです的较为随意的说法就是 んだ。 雨が降るんだよ，意思就是要下雨了 哦。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9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在近处看好大啊。 富士山だ。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あれ？雲の形が帽子みたいです。 あの雲が見えると雨が降るんだよ。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说明的嗯的的说法，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嗯的 的基本形态是 no だ。 Noda 在说话人想对眼前的状况或理由等进行说明时接在句尾使用。绘画时用 Nda， 用郑重语气说的时候用 Ndes。Noda 前面的动词不能用 Mas 形，要用词书形或他形等普通体。看到那种云的话就会下雨，要说明下雨这种状况应该怎么说呢？下雨是 雨が降ります， 在 降ります、 下的词书形 降る 后面加上んだ， 雨が降るんだ， 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就是 雨が降るんです。 如果 noda 前面是名词或な形容词的话， noda 要变成 なのだ， んだ变成 なんだ。 如果你的理由是工作，工作是 仕事， 所以就可以说 仕事なんだ， 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就是 仕事なんです。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下雨的声音吧？ 对，用日语说的话是这样的。 ザーザ ー。ザーザー，形容下得很大的雨。细雨霏霏的样子可以这样说。 しとしと。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ザーザ ー和 しとしと。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哦， 云雾笼罩的富士山也很漂亮，健太仅从云的形状就能看出天气如何，太博学了，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啊。好，听众朋友，第29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近くで見ると大きいですね。 在近处看好大啊。 下节课安娜开始忘乎所以的拍摄富士山。 欢迎您到时收听。